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如何改善老年人的血管性的痴呆啊。 嗯， 那说到这个问题呢，首先咱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什么叫老年人的血管性的痴呆，它都有些什么样的症状？ 嗯，对，哎，老年人的血管性的痴呆啊，是指啊，发生在脑卒中的基础之上的记忆能力、认知能力的缺损为主的一系列的这种病理变化。 嗯， 比如说这个语言功能的障碍，比如说视觉空间感觉能力的减弱，比如说情感的障碍、人格的障碍等等，这些获得性的智能下降，这样的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为血管性的痴呆。 嗯， 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啊，和我们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接近的。哎，而且有很多人呢把这个血管性痴呆认为它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哈。实际我们医学上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它是没有脑卒中，没有血管病变，我们人发生的记忆呀、认知啊、语言呀、视觉空间以及情感、人格这些方面的一些损伤和障碍啊，这个呢我们是阿尔茨海默症。 嗯，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主要是我们大脑海马回的一个退行性的功能下降的一种改变。 嗯， 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血管性的痴呆呢，它呢最最关键有一点，就是必须有与痴呆发病相关的脑卒中，而且呢并且有影像学资料证实。也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呢，他发生了脑卒中，在脑卒中之后他有了这种痴呆症。哎，那么这个呢，同时他又有这个核磁共振呀，或者是这个CT 的这个X 光片啊，这样的一个脑部异常的这种医学影像学的这种证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证明它是一个血管性的痴呆。 嗯，明白了。实际上不管是老年痴呆还是老年性的血管性的痴呆，它的表现都是一样的啊。 嗯， 比如说人格障碍啊、记忆衰退啊、情感障碍等等的哈，都是一样。但是造成老年痴呆的原因是不同的。 对 啊，比如说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呢，是它可能有脑血管疾病啊，这样的疾病最后造成了它 的这种痴呆，所以呢它叫做血管性的痴呆。 对，而且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呢它有两种，一种呢是慢性的脑缺血缺氧，一种呢是急性的脑缺血缺氧。我们讲的急性的脑缺血缺氧就是发生了脑卒中脑血管病变以后，这个人呢就发生了一个血管性的痴呆，不认识人了，对吧？闺女来看他了，然后呢他就叫不上闺女的名字了啊。哎，那么家里呢来了一堆人，他呢搞不清楚了哪一个人是谁，对吧？哎，然后慢慢呢就是这种生活呢也不能自理了，就是说哎，他的这个脑卒中可能我们抢救过来了，哎，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哎，怎么慢慢这种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呢？这个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脑血管病变引起了一个血管性痴呆这样的症状发生了，同时呢他会有人格的障碍啊，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出现呢，对不对？哎，说谁哎，偷他的东西啦，或者呢他见人是一种不友好的表现，哎，对别人有一种攻击性的行为啊，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手势上都有一些攻击的这种行为啊，或者是人格上的障碍，哎，比如说这个人还能行走的话啊，他会拿东西呀，甚至是这种羞耻感的这种下降，自尊感的这种下降啊等等的这些变化啊。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老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实际他是脑血管病变造成的。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是慢性的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是腔隙性的脑梗，他慢慢慢慢变成这个样了，这就是慢性的这种大脑缺血缺氧，最后造成了血管性的痴呆。哎，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呢，它在我们医学上呢是有一个界定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组织啊，它的这个缺血缺氧坏死的这个病灶啊，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因为它这个坏死的病灶可能是一个点状的、片状的或者是团状的，我们把它集合到一起，如果有一个像我们拳头这么大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血管性的痴呆，而且血管性的痴呆的这个症状会随着这个大脑缺血缺氧坏死的这个面积的体积的增大会越来越严重。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脑血管疾病呢也会造成呢这个老年性的痴呆。 对， 但是它叫血管性的痴呆。 对，而且这个血管性的痴呆这方面的问题比我们平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单纯的由于老年人年龄的增高造成的这种海马回的萎缩啊，功能下降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痴呆，那么相对于他来讲，我们血管性的痴呆发病率要非常非常高。因为老年人呢，很多人他有高血压的问题，那么这个高血压就造成了我们老年人的慢性大脑缺血缺氧的逐步逐步的发生和急性脑卒中的发生。那么只要有了大脑的慢性的缺血缺氧和急性的脑卒中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会伴随着血管性痴呆这种疾病发生的。 所以说呢看来得老年痴呆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各种原因都可能有啊，尤其是刚才您提到心脑血管疾病啊，尤其是脑血管疾病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病。可能这样的说法呢让很多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也有点担心啊。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来预防它的产生呢？ 那么对于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啊，脑血管性的痴呆，我们治疗呢包括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积极的治疗脑卒中，第二点呢就是改善脑功能，第三点呢是减轻痴呆的症状。那么这个积极的治疗脑卒中呢不用说了啊，我们呢如果一旦发生这种中风，我们呢非常及时的啊要去医院救治啊，就是在这个黄金时间窗里面我们要打通脑血管，就是说越早越好。 那么我们送到医院，哎，两小时就比三小时好，三小时比六小时好，六小时比十二小时好，就是越早的送到医院，越早的能通过这个绿色的急救通道，能把我们犯罪的堵塞的脑血管打通，就能更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脑组织。 嗯， 然后脑血管打通以后，如果这个人的记忆恢复了啊，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要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啊，这个就是一系列的临床治疗的手段一定要跟上，而且越及时越好。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改善脑功能。那么这个改善脑功能呢，就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慢性脑功能缺血缺氧症状的改变，一方面是急性的脑血管病变以后脑功能急性受损下降的这种脑功能的改善，对吧？那么慢性脑功能缺血缺氧的改善，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症等等的这种情况吧，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对吧？平时呢有头晕的症状，有耳鸣的症状，夜里睡不好觉，失眠的症状，胸闷气短的症状，全身乏力的症状，对吧？糖尿病的一系列的不舒服的症状，对吧？或者呢自己体重也是高的，对吧？血压呢也是不稳定的，也是降不下来的等等的这些症状哈，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采取一个，平时就要采取一个这种脑血管的一个是就是慢性的这种大脑缺血缺氧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改善我们这种慢性的大脑缺血缺氧造成的我们脑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如何来改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脑血管里面有了脑血管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里面有斑块了。这个时候最最关键的是要改善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组织的血液循环。那么要改善脑组织的血液循环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改善脑组织的血液循环的这个药物它要能进到脑组织里面它才能改善，哎，因为我们的脑组织血管外面啊有一个第四层膜，这层膜是很致密的一层膜，这层膜叫血脑屏障。那么这个屏障呢它就能阻止很多的这个毒素侵害我们的脑血管，但是在阻止毒素的同时它也阻止了药物的进入。那么我们的祖国医学里面从茶叶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茶色素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性能，就是它的分子量小，而且它有水溶性，别的药物都进不去，但是茶色素由于它自身分子量很小的这么一个特性，它能透过血脑屏障能进入到脑血管里面，能进入到脑血管里面它就能改善脑组织的血液循环，能改善脑组织的血液循环它就能改善我们大脑的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呢对于改善脑功能能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哎，无论是慢性的缺血缺氧造成的脑功能的慢性损伤，对吧？我们听众朋友的记忆力下降，头晕、耳鸣、失眠这样的症状，对吧？那这个茶色素，哎，用了以后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急性的脑功能的受损下降，比如说我们脑卒中以后造成的这种急性的血管性的痴呆哈，这个患者突然一下就不认识人了，哎，当然包括这种肢体的麻木、活动的不灵活、语言功能的障碍，对吧？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茶色素改善起来效果更明显，哎，因为它呢可以平稳血压，对吧？可以平稳血脂，同时又可以改善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这样的状态。所以呢越是急性的越是症状重的可能您看起来改善的效果越好。 嗯， 但是呢，这也不要着急啊，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改善呢，脑血管的功能啊，使它的这个缺血缺氧的症状呢有所改善哈，这不是说一朝一夕的，而且很多人，尤其是急性的哈，他都经历过那种脑卒中这样的大病了，所以呢，要想改变起来的话呢，确实要需要一个过程， 对。 当然对于一些慢性的缺血缺氧的一些听众朋友哈，只要去坚持应该说是有效果的。 对，那么这个这个效果啊，就是说它是坚持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比如说我们坚持了一段时间，当然有些听众朋友啊，他就是效果非常好，他是一个比如说小中风频繁的发作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用了时间不长，他觉得我小中风不发作了，他就觉得哎呀症状。这种症状被 减轻了， 症状减轻了以后，他就觉得效果非常好。那么有的人他可能症状越轻，他改善的越不明显， 就不那么明显。 对，症状越重的人 或者自己觉察不到， 对，症状越重的人可能改善的更加明显。 对对对，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在选择之前，咱们要多方考虑。那我们呢，也充分的理解大家的这种情绪哈，这样的想法。那目前呢，我们举行一个就是体验活动。打进电话，如果您是前20名，您就可以呢有幸来体验的茶色素啊。所以呢，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有机会来感受茶色素的效果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好，那么刚才呢，贺主任也提到了哈，对于改善啊和这个减轻啊血管性痴呆的啊他的这个病情，那您呢也推荐了茶色素啊，确实茶色素呢对于脑血管功能的恢复啊，改善慢急性的缺血缺氧的状况，啊这个。改善血管的状况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就是体验活动。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有幸来进行体验哈。所以8:30之后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啊，这个脑血管性的痴呆它的治疗呢包括治疗脑卒中啊和这个改善脑功能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从哪些方面再去入手？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啊，周老师，就是减轻痴呆的症状。这个减轻痴呆的症状，无论是海马回功能下降的阿尔茨海默病，还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血管性痴呆，因为它这两个病啊，它的那个病的症状是一样的。比如说听众朋友会有这种记忆功能的下降，对吧？比如说这个病患呢他会有这种情感的障碍，比如说他同时会有人格的障碍吧。那么这种患者啊跟家里人搞好关系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病患哈，如果我们家里人在不理解他的情况下，因为他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会有很多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情感障碍嘛，他就会有焦虑，会有恐惧，所以呢他会把他自己的焦虑恐惧他会放大。尤其是慢性的大脑缺血缺氧的这种病人啊，他会逐渐逐渐的把他的焦虑呀、恐惧呀、抑郁呀放大。那么他放大到哪儿去了？他的这种负性情绪都发泄到他的亲人身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种亲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不好处理的。我们亲人一定要理解他，他是一个病患。那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有这种心烦抑郁焦虑的时候，您一定要考虑到您是脑血管病造成的。那么如果您再有高血压，对吧，您再有糖尿病高血脂症或者是肥胖，这就不言而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从您减轻痴呆症状这个角度入手。可能有些人说我没有您说的痴呆那么严重，对吧，我记忆力下降到还没有说我不认识回家的路。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您有心烦，对吧，您有抑郁，莫名其妙的心理不畅快这种情况，对吧，而且您的血压控制不好，那其实这种症状它是痴呆的一个前期早期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改善的。那么这个改善我们刚才谈到的用茶色素抗动脉硬化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方法，还有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谈到的抗纤维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善的方法就是用残花虫草。残花虫草呢它是补肾，通过肾功能的改善增加我们骨髓里面髓的量，脑为髓之海，髓的量增加了，脑的功能一定会被改善。同时呢听众朋友如果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还可以选用宋代名医雅祥的一个中药的方剂啊，来平稳血压，改善大脑的缺血缺氧的症状。 所以呢如果呢你是一个长期的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并且呢情绪和精神呢已经受到了影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一定要积极预防血管性痴呆的发生了。所以刚才呢您提到的关于茶色素也好，金蝉花也好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交流和了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我们目前正在举行这个体验活动，无论是茶色素还是金蝉花，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